它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内容虽然是按照时间来分的，然后在时间段里边我们是按照各个根据地来划分的。 嗯， 比如说可能大家，我们其实在梳理的时候也很乱，比如说土地革命时期它有很多根据地，为什么？基本上都是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就这一带。 嗯， 因为早期农民运动这一带就非常的广泛嘛，所以呢就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都记晕了，比如说赣西南、闽西什么什么、闽浙赣，就是全是这种。所以鄂东南呢其实是其中的一个。 嗯 嗯，这个根据地呢它主要大部分的区域呢是在湖北，其实你看到那个名字就能知道鄂嘛。 嗯 啊，是在湖北的。所以这个根据地呢实际上也是当时呢就是面积，就是在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在当时的这湖北和这个它东边的这个地方啊，属于面积比较大的，人口也是多的，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根据地了。 哦 啊，所以呢它也是这个根据地， 它有自己的，也有就等于是它各个区县自己也有成立银行是吧？ 对， 什么 就是当时 农民银行、工农银行。 对，当时其实是各个根据地自己成立金融机构， 嗯， 发行货币，然后根据地跟根据地之间货币是不流通的。 哦，只能在自己这块用。 对， 嗯， 就很小的一个区域用。然后呢，比如说当根据地连片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讲到中央苏区， 嗯， 哎，就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啊，那个时候呢他就合并了。 嗯， 然后呢他要成立更大的一个银行，那可能小银行。所以呢就是每一个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它存在的时间是有交错的。 嗯， 就这么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嗯，然后这个银行的这个货币， 嗯，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实物，这次就很珍贵的借展。 对对对， 借到这边来。 是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个五串。嗯，好像两串也有。 嗯 嗯，它、就是、 什么叫五串？什么叫两串啊？ 这个我待会儿在讲川陕的时候给您讲这个概念吧。 啊、 嗯， 您现在给我们简单讲讲吧。 啊、嗯，比如说以川陕这个为例， 嗯， 串的概念呢，它当时就是川陕省这个货币呢，它就分成单位有元， 嗯， 有串，有文、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纸币和布币上一般会写串， 嗯， 串的概念呢，相当于铜元的一千文。而不是一千枚铜元，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嗯， 就是说川陕省的这个铜元呢，它有两种，一种呢是200文的， 嗯， 一种是500文的， 嗯， 比如说我们拿一串为例，如果就是说我用铜元来换这一串的币的话，那就是说我用五个200文或者是两个500文就可以换， 嗯， 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嗯 啊、这是串和文之间的概念， 嗯， 元呢就很好理解了，它银元、一元就是一元， 嗯啊、嗯，那就从大到小就是元、串、文，是吧？ 嗯，其实元和串差不多， 差不多哈， 对啊， 哦 嗯、但是可能呢，就是串更多的是用在纸币、布币上这种、 哦， 然后呢，就是金属的， 串就是一串两串的串， 对， 但它 串两串， 它只是印着串这个字儿，它并不是一串一串的 啊，并不是一串一串的，更多的是在这个纸币和布币上体现串的这个概念， 嗯、 在银元上更多的体现元这个单位。 好，那么这个展览当中呢，还有一套特别从这个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银管部借来的展品，特别珍贵，一会儿我们请顾管来跟大家说，以及这个后面的这些部分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钱币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提问三二一是什么？ 回答三二一是倒数计时。 提问一二三是什么？ 回答一二三是数量递增。 提问三一二是什么？ 三一二 是植树节啦。3月12号植树节，让我们倒数三二一，一起去植树吧。一棵两棵三棵，只要用心，几棵小树苗也会变成一片大森林。 植树去喽！

特别感谢顾馆长耐心的给我们讲解普及钱币知识，谢谢您了。 不客气，应该的。 谢谢。那么中国呢，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货币自诞生以来就与政治、经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战争年代它是支援战争的有力保障，和平时期它是国家建设的坚强支撑，建党百年它更是峥嵘岁月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来见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钱币展上看一看，让我们追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苦岁月，回顾硕果累累的改革开放壮举，重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吧，也愈发珍惜今天的美好岁月。再一次感谢顾馆长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搭建爱心桥梁，传递大美人心。通州区举行退役军人关爱基金项目启动仪式，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退役军人重要指示，健全完善全区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机制，营造全社会各界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期，北京市通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区光荣院隆重举行了通州区退役军人关爱基金项目启动仪式。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北京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通州区相关领导、区慈善协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仪式上，通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就通州区退役军人关爱基金项目进行简要介绍。中达顺通北京建设有限公司、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佳远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金井国际安保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代表进行了捐赠。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州区相关领导分别向参与捐赠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颁发捐赠证书。中达顺通北京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静表示， 企业家继续积极与通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搭建桥梁，建立为困难退役军人服务的平台，用实际行动为退役军人解难题、办实事，做尊崇军人、关心关爱退役军人工作的坚强后盾。 北京信佳远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浪表示， 公司在发展中陆续引进了多位的优秀退役军人，目前已经有2位是公司的核心骨干，未来企业将承担更多的使命和责任，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和创业。 北京精通医院副院长赵斌表示， 精通医院长期以来高度重视退役军人这个群体，2021年为我区近700名退役军人免费做了幽门螺旋杆菌筛查，普及胃肠健康预防知识。得知通州区退役军人关爱基金项目即将启动，医院主动对接区退役军人局进行捐款，同时我作为区慈善协会理事，个人也贡献了微薄力量。今后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关注退役军人，在医疗保障方面为退役军人做好服务。 做好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不仅需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带头尽职，还需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发力，充分营造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让更多社会群体和组织关注退役军人群体，让更多需要帮助的退役军人得到更温暖、更及时的帮助。该基金项目将为全区户籍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提供医疗保障、自然灾害、突发意外、重大变故等方面的关爱帮扶。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